这个失去你的遗憾，我会勇敢仰望风。 想听你任性的说，要带我去环游世界。

的橄榄油热了血，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浓味，一下吃远方岸第十三的夜，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，花不得蜜蜂大便，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，加一点情歌音乐，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，亲爱的不要再皱眉，讨厌这个世界，生命应该应早餐，早餐白愉悦，不要再有眼泪，拒绝这个世界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趣， 想象和力量，带着努力向明天勇敢起航。繁星点点闪烁，爱的宝藏，让跳动的音符顶起了肩膀。世界充满挑战和风浪，重生出星空的肩膀，最坚强。